同一场梦，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，你像一阵春风，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。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？ 中，你倚着一道彩虹。